这个禅修啊，我怎么知道我现在是在发呆，还是有没有思考？我是植物人吗？这个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在你们这一班啊，禅修讲了多少，但是我稍微补充一点点好了，因为你们班一个月上一次，我觉得已经没有办法，就是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带你们禅修啊。好，我们这样打个比方啊，就是说，先解释吧，你禅修的时候，等于说。禅修啊，先讲解释，不见得是禅坐啊，你不见得是坐在那里啊。禅修啊，以前翻成禅坐或者是什么打坐，这个翻译翻得不好，因为会误解你只能坐在那里。事实上禅，打禅呐、啊，修禅呐、啊，是可以分成动禅跟静禅，只是一般比较多的情况，我们会从打坐，就是说禅坐开始，坐在坐上啊，我们说坐上修。就是会坐在那里修，那坐上那个坐啊，是座位的坐，不是屁股坐在那里的坐。但一般来讲，就等于说你是盘坐在那里，叫做坐上修。但是坐上修的坐是座位的坐啊。好，那但我也有学生是从动禅开始的哦，像那个美术姐台北的，他一开始就是他说他静禅，因为他是坐骨神经就是都不舒服，他说他从走路开始。哦，走入进入禅定当中，有的、哦、我有一个同学就是一开始就是动禅了、哦。那这个禅呢、哦，分为两种，一种呢是你要对着镜修，我们就有所缘，就是你那个镜啊，那很容易，各种都是镜啊、哦，你可以是色声香味触法，个个都是镜啊、哦，你外面的听到的声音、闻到的味道、眼睛看见的色相都可以当做。所缘境啊，那内有外境啊，还有内境呢。所缘的境嘛，就是有个境界。你有了外境，也有内境啊。内境是什么？其实外境是六尘嘛。那内境呢？内境可以是你各种身体的，可以分成你的身体呀、你身体是不是有痛的感觉啊？你身体有舒服的感觉，或者你身体有任何的感觉？这个身体的感觉也可以当成一个所缘境哦，啊，然后比如说有的是可以对着疼痛，禅修，甚至你的身体你觉得是一个非常舒服，你就很舒服，你也可以对着这个舒服来禅修。那么一种是身体的感觉，另外一种呢，另外一种是你的情绪，你的情绪也是一种对境哦，哦，你的情绪，所以你看啊，有外境，对吧？色声香味触法也有内境，眼耳鼻舌身意。你的情绪，你身体的感觉，你可能耳鸣啊，你可能眼睛干啊，你可能鼻子不通啊，你可能喉咙痛啊，哦，只要是你六根，甚至包括你脑子里面的情绪啊，你好开心，你很痛苦，你很绝望，你很兴奋啊，你感觉很落寞，你感觉 sad。所有一切的这个内境都可以当做所缘境，随便抓一个就可以当所缘境。那另外还有一种就是你的妄念，你的妄念呢、啊，你的思绪一直进来，一直进来，一直进来，这也可以当做一种所缘境。好、哦，这是有所缘的，这是有所缘的。那还有我们讲说无所缘，无所缘是什么？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叫做开放式的禅修啊。无所缘，就你不用对着某一个点去特别的去觉知它，你就是在一个放松、开放的情况之下。那么，因为啊，当时仁波切在带我们上这堂课的时候是分成三段、三天。像你如果没有还没有练习前面，要你一下跳到无所缘，你会有一点难度，也不是难度。以前我们经常练习无所缘，但是你比较不懂得去分辨它，所以我会建议。我们一开始前面练习，先去练习有所缘境。你等到有所缘境，你比较感觉，你练个几坐而已，没有人说要你练多久，什么几个星期，不是这意思。你可以先练个几坐，对着声音啊，对着你的一个物件。那么对着物件的时候啊，你可以是眼睛开开，看到一个真实的物体。通常我们是这样子做啊，或你也可以眼睛闭起来观想一个物体也可以。可以，总之你先有所缘的，你先练习起坐啊，每一坐 对于你们来讲，我觉得20分钟都太多了。对于你们来讲，我觉得10分钟足以啊，10分钟之后出来。你要觉得情况不错，如果你情况真好，我说我看 K 好像打坐打得不错，K 可能20分钟好了。其他人如果你没有练习或觉得屁股坐不住，你就每一柱10分钟，你10分钟坐不住你就5分钟，你5分钟坐不住你就3分钟。真的，时间长短一点都不重要，重要是在你每一天都要做那3分钟，做那5分钟，做那10分钟啊。那你就从短的时间开始，你就对着声音禅修5分钟。对着色相禅修5分钟，对着你的这个开心的情绪或悲伤情绪5分钟，几次以后，你可以开始进入有所缘，无所缘。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在，因为这个这怎么讲？整个禅修的过程就是在练习你的觉知。什么叫做觉知？我想 Priya 你在应该可能是我前面啊那个讲的并没有很仔细啊，所以你对于觉知这个定义可能还不太懂，所以我今天稍微再补充一下，什么叫觉知？觉知啊，就是说我们随便讲个举个例子吧，现在有下雨的声音啊，我们对着这个下雨的声啊，现在外面如果下大雨打雷，你就对着这个下大雨打雷的声音啊做一个禅修。什么叫做对着它打禅修呢？你去觉知它，禅修就是 it's all about awareness，就是你去觉知，在你的觉知当中，觉知是什么？觉知就是说我 recognize，我知道了，我感觉到了，我感觉到了，但是你没有任何的情绪在里面。什么叫没有情绪在里面？我听到这个打雷的声音，我听到这下雨的声音，或者这流水的声，甚至水龙头的声音，不停的在放，不停的在放，我就对着这个声音在打坐。这个声音有可能是我喜欢的，也有可能是我不喜欢的，但是我会把这喜欢跟不喜欢的情绪给放掉。我不会喜欢它，我也不要不喜欢它，我就是 simply 觉知它这个声音是存在的。它正在发生，正在这个雨声正在发生，这个打雷的声正在打雷，正在下雨，我就一直听到这个声音，这个水龙头的声音一直在流，一直在流，我就听到了这个声音，但是我不会去排斥它，不太，我不排斥它，但我也不会去追逐它，说啊，这个声音好好听哦，我就要听这声音，我希望在这里面永远不出来，这个不是。觉知哦，这个是你分别了，而且你执着了。你分别是什么？你可以去分别说，它就是一个雨的声音，它是一个打雷的声音。这个声音好听啊，或这个声音我不喜欢，这个叫分别。但 simply 你就听到那个雨的哒哒哒哒或哗哗哗打雷的声音，你就听那个声音，你不做分别，那叫觉知。那至于你喜欢这个声音，然后你每天都要听，非想听不可，然后绝对怎么样，那个就执着了。你要把觉知、分别跟执着先分辨出来。Simply 听到这个声音，你觉知它有这么一个声音，你不要去分辨它是雨声还是打雷声，没有人要你分辨哦。你就是听着声音，甚至我说前两天我对着我们家那个抽油烟烟轰轰轰的声音，我也可以做觉知，做练习，我也觉知它呀。那甚至楼上小孩跑的噪音也可以当做觉知啊，外面那个偶音偶音车子什么车也可以当，旁边任何的境界，甚至这个境，你可以声音都在转换，你只要觉知有声音，你不要去做分别，这个就是觉知。我感觉到它，我与之同在，我不排斥它，我也不去追逐它，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觉知。但是如果你加以分别的时候，你的思绪已经被带走了。当你在想说这声音好听，这是一个下雨的声音，这是一个什么什么声音，这时候已经分别出来，你已经被带走了。所以你只是 simply 感觉它的时候，这叫觉知。那更不用说后面说我好喜欢，我一定要听，巴拉巴拉巴拉，后续就不要了。所以我在选择，我那时候有发了楞严经的音乐嘛，就是给。你们对镜的那个声音，你看我，你不要放有音乐的。我们的功夫现在不能听有歌词的，也最好不要听有 melody 的。 就是 simply 一个非常单纯的声音一直在重复，这种对我们来讲比较好。或不同的声音再重复也可以，可是不要有音乐跟歌词。你最好去找这样子，是波的声音，那个嘣、康、咚这种声音也可以，或铃声什么声音都可以，你就是不要找有一只有起伏啊，让你会带着你思绪跑的。那这样子，我想应该有回答到 Priya，就是说什么叫做 simply 觉知，什么叫做分别，什么叫执着？执着就是你喜欢上这音乐，每天非听不可，你就只能对着它，这是不行的。或哪一个东西就不能够出现这种声音，这是不行，这叫执着。那分别只是你 simply 在分别，这是什么声音啊？这声音好不好听啊？哦，你分别久了就一定执着了，所以连分别都不要。分别没有在造业，可是你分别久了之后，你就会执着，执着就要造业了。你非要有或非不可有的时候，哎，你就会开始 do something，这个时候就是造业的开始了。好，所以不要进入分别，我们就 simply 停留在觉知。我耳朵，I hear it, I see it，那就是一个你感觉到它存在。禅修都还没有修，你不用去讲 apply 到日常生活了，因为你就没那功夫啊。人家骂你一句，你就要生气啊。你总不能说很生气，然后把狰狞的脸把它改成我随喜你，你做不出来嘛，那也是骗人的嘛。所以日常生活那个是你日常生活那是在你修行之中潜移默化，它会影响到你日常生活。那当然，你已经可以改变你生活方式，比如说你非常你当你觉得这个人好的时候，你就赞美他，你就很开心的去赞美他。那么你可以练习自己不要两舌恶语，绮语妄语嘛。两舌恶口，绮语妄语，这些东西是已经可以经由练习的了。就是你可以觉知到，说我们说的十善行，你就照着那十善去做。但是有很多时候你就是做不到，那做不到这种东西是不能勉强的。十善是什么？我们有讲过嘛？杀盗淫不做嘛？两舌恶口，绮语妄语不做嘛？贪嗔痴不做嘛？那你能做到的十善已经是了不起了，但是现在做不到，做不到就没办法勉强，你能做的就做。做不到的，你就只好靠你慢慢去禅修，慢慢听课，你潜移默化，本质改变了，你自然就做到。那你今天说放下，哪有那么容易放下？你放不下嘛，那你就 remind 你自己，我得放下，但我现在放不下，所以我功夫不了得，我今天得继续去禅修。当你在禅修的过程当中，你自然，你每天对着这个镜练习 awareness，我保证你，你日常生活你就做得到了，你就再也不容易像以前这么容易动怒，或者你买东西的时候，你那个欲望你变得特别容易能够控制下来，或者以前人家说一句话就可以 piss you off，现在你会发现，哎，人家讲这句话你没感觉耶，或者说你觉得还好啦，那个或者说哎呀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可是以前做不到。那做不到的时候，你就是做不到，那你就必须要到前面来练习。所以你那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那你要先知道说日常生活之中你要做什么，那你先不要讲，先做那十善，你知道吗？那十善你先告诉你自己，这是你想要下一辈子想要投胎，不出六道轮回，你想要投胎最基本的，你还想当人呢、啊？你想当人，你把那十善做好。其实十善做好可以当天人的啦。如果你只是 simply 想做人的话，应该是，贪嗔痴妄，贪嗔痴妄淫吧，还是妄贪嗔痴妄跟妄语跟喝酒吧，好像那五个戒，一个是五戒，一个是十善。五戒做完的话，比较有机会投胎当人。你五戒没做的话，你是肯定当不了人的啦。那你五戒做到了，很有机会当人；你十善做到了，很有机会当天人。那当然你记得我们《金刚经》在讲的可不止这个，《金刚经》讲六度，那你就去布施嘛，你持戒嘛，然后你能够什么？你能够忍辱嘛，忍辱安忍嘛。那再来呢，精进，最后禅修，这些都要做啊。最后你能够空性，你做不做得到？你布施大概做得到，其他我看未必。今天要你这个忍辱跟持戒，可能就要你命了。那 更不用讲后面的事情了。后面精进就是每天日以继夜的，或不要讲日以继夜，就是说你非常努力的就在这里学习，后面那个后续不管了，布施起码要做到。那你就要告诉你自己，你哪些东西你是想做的，那你现在做不做得到？第一个是你的 intention 想做，第二个是你做不做得到。那你做不到，你就知道你功夫不行嘛，功夫不行就又回到了我们说，哎，听老师讲课，然后多看看佛经里面所讲的道理，去参去悟，然后呢，你一定要靠禅修，因为连我自己都是，我在上那个米鸠仁波切的课之前，禅修是我比较 weak 的一块，因为没有一个好的老师带我，我的仁波切没有时间啊，这个是需要有教法的。那这个米鸠仁波切他是世界级大师，他厉害，因为他一教，当天晚上我觉得他带我们禅坐，我就进入状况，我就完全明白到原来禅修是这个意思，原来禅修跟楞严经、金刚经、心经的关联是这么的深。那原来禅修可以帮助我改变我的本质，改变我的心性，让我在日常生活中更容易。那再加一个就是说，你有问无所缘，我怎么知道我是在发呆还是我的思绪有没有在 work？ 无所缘也一样，你就知道你是也是觉知啊，觉知什么？你现在对境就是一个没有所缘的境，是一种比较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境。但是它也是一个静啊，有声音是一种静，没有声音也是一种静啊。你不能说没有声音就是没声音了，不是啊。动是一种静，静也是一种静啊。有色是一种，有哇，外面五光十色，黑暗也是一种静啊。所以有所缘是一种静啊，那无所缘也是一种静啊。那无所缘，你就是 simply 去感觉它，它是我在一个无所缘的状态。只是无所缘，有一些人 find it difficult， 有一些人觉得很容易啊。就是说，你无所缘的时候，你比较容易思绪会一直进来，就是你会有一直有杂念进来，杂念进来，杂念进来是没问题的哦。你要知道，禅修没有告诉你要四大皆空啊。禅修不是空空如也，禅修是觉知。你有杂念进来没有问题，但你要觉知到杂念进来。当你杂念进来，哎呀，你想到等会儿要去买什么，要去超市买什么，这个杂念进来，你停在当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杂念进来，你又想你要去买泡面，你要去买什么罐头，要去买青菜，然后一个 list， 哎呦，忽然想到你房租没缴，好，那就完蛋了，这个你就被带走了。杂念进来没问题，但你要与杂念共存，你要能定在那个地方。那你练习着练习着，那每一个你练习好杂念定在那里，然后之后你就会停，对吧？你就会有一阵子没有杂念，非常清明，之后杂念又进来了。那你没有功夫的人，这个杂念，第一个杂念定下来，到第二个杂念又进来，这中间可能只有5秒到10秒钟啊。那这5秒到10秒钟其实就是一种非常清明的状态。你觉知它，你知道你现在那个就是这个状态是很好的，那杂念又进来了。如果杂念进来，你能够定在那里，那也是很好的一个状态。你被带走了就不好了。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经由练习。那练习之后，你有两种进步，你会发现，第一种就是杂念，以前每5秒钟、每10秒钟、每怎么样就一直进来，一直进来，你会发现，哎，怎么现在好几十秒那杂念没进来，开始好几分钟杂念没进来，哦，那就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再来呢，杂念一进来，你就觉知到了，你不会被它带走，那这也是一个进步，啊，这个就是无所缘，那大概是这样子。那么你就必须要开始练习，练习，练习，练习，你就比较会问不同的问题。你现在问的问题应该是都还没有，第一个就课没有上，没有上课啦，你基本概念不清楚。第二个就是还没有练习，所以你会搞不清楚什么叫做觉知。非常专心的在开车，然后你很专心，你很专注，你这个时候杂念也有可能进来。那杂念进来的时候，你就把它定住，你不会打妄想。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开车有打妄想嘛，想很多事情，那就不行，被带走了，你就没有再禅修了。所以开车也是一种啊。我有个朋友是在那个早上快走的时候禅修啊。那我有练习啊，我在踩那个椭圆机的时候，有点像美国可能叫 Step Master， 我很专注的在踩，那也是一种禅修啊。然后我可能这个 踩的时候，我腿很酸痛，我就去觉知那个酸痛，专注的去觉知那酸痛，这也是一种禅修啊。那日常生活，这样有回答到吗？就是这个要慢慢来。那很好啊，其实这样子你就变成一个更在你的朋友、亲人中间更讨人喜欢的一个人了。你不需要 everything my way。啊，your way maybe is going getting nowhere，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改变，每个人的改变方向也不太一样，最多都是一个过程。但是我只知道禅修肯定可以帮到你，那我就请你们每天回去5分钟也好，3分钟也好，你就定个闹钟，那个闹钟啊，那个仁波切告诉我们。他说：“如果你平常最多做10分钟，最做个10分钟屁股就不行了，就非得起来了，躁动了。那你禅修的闹钟你就定7分钟就好了，或8分钟，就是比你能够忍耐的最大限度，稍微时间再短一点，这样子才有那个 quality。这样整个禅修，如果你到后来就在那边算时间，怎么还不那个，那就已经没有用了。我们那个禅修其实也不见得一定要什么派别，就说什么样子是最有效果的。”仁波切就是建议每天多几坐，然后每一坐的时间短一点。他没有说叫你特别要变短，是说如果你就是坐不住，你每日10分钟，你8分钟就在那边看表，怎么还没到停？那你千万后面都别坐，你坐5分钟就好了。你如果一天呢、啊，仁波切说一天最好能够禅坐20分钟，那这20分钟呢，你可以分成4个5分钟，你也可以分成2个10分钟，哦，也可以1个20分钟，那是因人而异。但是他觉得一天大概要练20分钟是会比较好，但是你不用因为你一天练不到20分钟而就放弃了。那你一天如果能练10分钟也很好，这10分钟你就分成2个5分钟。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心练，你不可能没有2个5分钟。你上班中午的时候，你都已经可以坐在那边5分钟了，然后甚至你很累的时候，你就能对着你的 drowsiness 去禅修，那。你也是一种禅修啊，你可能就睡着了也没问题呀、啊。5分钟，晚上回家5分钟，怎么可能没有？绝对有。那只是看你想不想做这件事情而已。贵于持之以恒，不在于时间长短。这样子的练习就可以让你在你生活之中，任何声音，其实你开始比较能够与它共处，就 是。 是。任何的声音都变成了一种禅修的境界。一开始我们可能对着流水声、对着什么电风扇声音或冷气的声音啊，或者这个雨声，你练着练着，你可以开始对着没有声音的那一种声音，这个没有声音的声音的这样的一个境开始练习。然后在没有声音的状况，它不会10分钟都没有声音，它会忽然有鸟唤叫一声，这个隔壁小孩唤叫一声。或楼上忽然掉个东西下来，或什么东西的，它会旁边开始有声音的变化，那这也会是其中的你禅修的一个境，那这样就很棒了。以后你到外面任何声音，你不会觉得 annoying，你都会处于一个自在的状态。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十九品一点都还没讲，对吧？上次我看那个 Steven 现出来说，我们18品讲完了，那表示19品都还没有讲。那个十九品啊，就变得其实蛮简单的。那个我们最难的，我觉得基本上已经讲完了。大家把十九品拿出来啊，十九品啊又在讲这个福德跟功德的比较。你看吧，反正他是不是讲一讲就会讲讲福德跟功德的比较，讲了一些文章哦，佛就很怕我们着空啊，就又会把。福德跟功德的比较又拿出来啊，讲福德。那么，我觉得福德我自己看啊，我的这个理解就是说，其实啊，这个一方面啊，佛是希望不要着空，就让我们知道说，哇，这个念这个，应该怎么讲？它应该2个重点，第一个叫你不要着空，真的要去行六度，要去布施，要去做各种的布施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他一再的去声明，就是说法布施啊的功德要远大过财布施的福德啊，就是法布施，如果都是布施，财法布施是比他的那个功德是远大过财布施的功德或福德。 那这个法布施为什么呢？因为财布施，你说，哎，那个人要死嘞，那个我给他钱，他可以本来要饿死的，那现在因为我给了他钱，他就不用饿死了。这难道救人一命不是胜造七级佛图吗？是没错，但是你救人的是生命，身体的身啊，生命。但是如果你今天法布施，你救人的是慧命，慧是什么慧？智慧的慧。那这个才是最长久、最长远的啊，所以法布施的功德是长长远远的。那个你是把人带出永远离开生死苦海，但财布施只是解决一时的困境啊，这个是你要能够分辨清楚的。但是在第十九品所讲的这个布施啊，重点啊比这一段还要，就是比我们刚刚所讲的还要有再更多的东西在里面，那到底是什么呢？前面啊，每一次在讲这个布施啊，其实通常都是在讲财布施跟法布施中间的差异性，就是法布施比较厉害。但是现在啊，他这一段，我们来看看经文，有没有人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这里面啊，到底多讲了一个什么点在里面？他说：“须菩提，于意云何？”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一用布施啊，世人以是因缘，你去看一下，世人以是因缘得福多否？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缘得福甚多。那好，我们把这整段练完。须菩提，若福德有时，如来不说得福德多啊，句点。以福德无故啊，因为没有福德的原因，故是原因，如来说得福德多啊，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第十九品，文字非常简单，我猜想你们大概也猜得出七七八八，基本上就跟之前呢、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就是在讲布施，但是这边多了两个字，是人，不多多了几个字啊，是人以是因缘。这个地方就重要了，为什么以是因缘在讲因缘？所以这一个章节啊，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在讲因缘，什么样的因就会种什么样的果。以前没有在讲因缘哦，以前都是说哦，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一用布施，世人所得福德，宁为多否？以前都是这样问，但是现在是说世人以是因缘得福多否？所以你就要去想想看，因跟缘中间呢、这到底在讲什么？多了一个因缘，以前都没有在讲因缘，所以你要去想想看啊，三千大千世宝，世界的七宝，你就等于拿了很多的财宝去布施，你去布施是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呢，你等于种了一个因缘下去，对不对？所以它重点其实在这一章节。比较布施当然有，但是重点在这因缘二字。以这样子的因缘呐，你拿了这么多钱财去布施，以这样子的因缘，你到底所得的福德多不多？那须菩提说什么？须菩提说：“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缘得福甚多。”你要记得啊，我们说啊，这个因地心啊，因地是不是说在原因的因啊，是不是说？地上的地，在因地呀、因地呀，你用什么样，你发什么样的心，你去修行果地觉，你在果地正果的时候，就是要什么样的觉醒？你如果因地啊是带着分别执着，希望好心有好报的这个心啊去修行，去行六度，去做布施啊，那你的结果就肯定。是在六道轮回里面，你可能当国王、皇后、有钱人，一个大福报的人、大富长者，但是因为你当初的发心，你希望好心有好报，那你就一定会有好报，这就是你的发心啊，因地心，果地觉，你因地发什么样的心，你的结果。果地是正果了，在佛上面正果了，你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觉悟？但是你也可以告诉你，这就因缘说，你当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做这件事情，那个结果就会依你的心而起。 你的所有的万法依心造，你当初想要好报，你就会得好报。但是得好报，你都是在六道轮回里面得好报，这是所谓的好报。你如果当初啊是无所住，三轮体空，你明白自己这个本身的身体，其实根本就是一个虚妄的一个因缘生灭法，对方呢也是虚妄的因缘生灭法啊，可以布施的自己，被布施的对方。以及布施这一个事情，或者布施被布施的这样东西，或整个布施这个事情，根本都是虚妄的，都是在梦境里面。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做梦啊，我做梦，你也在做梦啊。我没钱，你给我5块钱，你也是假的，我也是假的，那5块钱也是假的，整个布施整件事情也是假的，在梦里面感觉是真的，但是是在做梦啊。一醒来发现所有事情都是假。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心态，那你就知道，我现在在做梦，我就给那个人5块钱，我就给他5块钱嘛。那反正都在做梦，梦境我也我只希望说梦能够醒啊。但是在这梦里面，的确要给那个人5块钱，因为他没饭吃了。那但是到最后梦就醒了，所以我也不要执着这个里面梦境里面的好报坏报全部都是假的，最后就是要等着醒过来哦，这个。这个概念非常重要。那如果你是有着这个三轮体空的概念，你这样子的布施，那就真的叫行六度。六度啊，是在你有空性的基础上，无所住的基础上去做这些事情。那你这样子的情况，那你就可以出三界，没问题。你这样子的布施啊，三轮体空的布施。以空性为基础的情况之下去布施，那你就出三界；如果不是的话，那你就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所以这个讲因缘，这个因缘非常重要。那后面呢、啊，这一句话，会点醒你啊。后面这句话，我觉得讲特别好。他说啊，须菩提，若福德有时，如来不说得福德多，以福德无故。如来说得福德多，你先看到、啊、这边都是如来在说，对吧？如来在说是什么意思？以体性的角度在说。他说，如果你福德有时，也就是说你今天行了做了善事，你就想要有好报。哎呀，每个人都说我好棒啊！你看我这义务在教学呢，你看我多少人赞叹我啊！哦，什么什么，你每天想这个，那你有没有做好事呢？你还的确做了好事。那你就只能在六道轮回里面受好报。这种时候，这个福德就是有时的。什么叫有时？就是说，哎，真的实实在在的一个福德可以让你享用哦。啊，你捐钱得钱呐、啊，你无畏布施得长寿啊，这些东西全部都让你享用了。那这个时候福德就会说，因为福德有时嘛，对吧？实实在在的都可以计算哦，是可以。那个被算出来，计算有多有少，那这个东西福如来就会说得福德多，这个叫做如来不说得福德多，就是你已经被用掉了哦，你所有的这个福德啊，都让你在六道轮回里面享用到了，这个东西是实实在在福德，是可以被计算出来的，这种都不算大福德，真正大的福德是。无边无际，根本没有半户，叫做什么算术譬喻所不能及，对不对？那个经文里面讲，那个才是大福德。只要你在人世间被享用的，好，或者在天道被享用的，在六道轮回被享用的，它都是可以算术譬喻所可以及的，这种都不叫大福德。那真正的福德是以福德无，就是你没有办法在三界里面享用这个福德，因为它就没有实在的福德出来。就是因为没有实在的福德，所以它才是无边无际。那这一种是算术譬喻所不能及，所以如来说这种福德才是多。出三界的福德没有福德相，它只有福德性，这种才是真正大福德，算术譬喻所不能及。所以啊，我们要行的是这种无所缘或者三轮体空的布施，这样子的福德。你就能够出三界，为什么？因为这叫做福慧双修嘛。你的确有积福德，你修慧修福啊，你菩萨心肠，对吧？你真的发菩提心，你看到旁边的人苦，你给他口饭吃， 你看到旁边的人有问题，你就帮助他，这些东西都是很棒的布施。但是这只是修福嘛，你还得修慧啊。你有智慧，你知道智慧是什么？就是你空性，知道这所有的东西都是其实缘起性空，都是因缘生灭，都是不可住的。你在这种理论基础下面，你在这种智慧下面去行布施，那就是福慧双修。就是水塘、水池里面养那鱼，那鱼才长得大，最后你才有办法真正成佛啊！啊，要发菩提心啊，最后行菩萨道。菩萨道是什么？菩提萨埵，上求下化，你有智慧又有慈悲心。那这个慈悲心是什么？没有人我之间的界限，没有人我之间的界限的慈悲心，其实我们说就在这基础上，你就是修空性。没有慈悲心，你无法证得空性，因为空性就是一个没有人跟我，没有能跟所，没有二元的一个真理，或者一个道理。不要讲真理，你讲真理又觉得说有真又有妄，它就是超越真假，超越任何二元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们讲的空性。慈悲心是什么？就是没有人我的分别。所以在这个点上面，你没有慈悲心，你是无法证悟空性的。你就觉得有人我的分别，那你证明什么空性？你什么空性？你证不出来的，你永远没办法觉悟的。哦，所以就是慈悲心与空性是并存的。慈悲心是什么？就是福，你帮助所有众生，就是萨埵。那空性呢？空性就是菩提，就是智慧。这样你慈悲心与空性并存。福慧双修，悲智双全，那你就可以得到最圆满的。我们讲说你就圆满了。这个地方第十九品就这么简单。我布施也会算嘛，哎呀，那我这个可能本来怎么样买这个不能买，那我去给，哇，这会不会太多什么的？现在不会想，而且净空法师讲一个是真的，你布施的钱就像那个，他说就像家里的土狗，他说你呀，把那个。母的土狗丢，你说你不想养，你把它丢掉，过几天它又跑回来了。你钱丢出去啊，你布施那个钱就把母狗送到别的地方去，然后过两天母狗又回来，有的时候还给你带一窝小狗。这个是净空法师的形容，我觉得哇塞，实在太贴切。我们虽然布施，所以 Vicky 你一定知道我们在讲什么。虽然你不是为了你想要得到更多钱去布施，你是真的欢喜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你就发现怎么搞就莫名其妙有一些意外之财来了。就 对， 是你讲的，比如说一个 bonus，你根本就没想到你老板会给你那笔钱，他就给了， 是， 是不是？所以就， 对， 然后很多时候你所得到那个钱比你布施的钱大太多了，所以， 真的 但 是， 是你布施的时候你不能有这个心去布施，那就完蛋了，对吧？就是你布施是千万不能有这个心去布施，哇，这样你看，就时间久了，你就完全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太好了，太好了，好。这个啊，就是大家要尽量去布施啊，能布施财的就做财布施。如果能够做无畏布施啊，我跟大家讲也很重要啊。无畏布施，当然无畏布施就是说你呀、啊，去帮助别人解决人家身体跟心理上面的痛苦。但是有一点，你不要让你自己变垃圾垃圾桶。我要说就是说，垃圾桶是什么意思？就是对方只是 for the sake of 在你身上倒垃圾啊。他可能心情不爽，就不停地讲，不停地讲，那个不叫无畏布施哦。无畏布施是他真的有问题，你帮助他，让他能够解决事情。你当垃圾桶当久了，你自己都得忧郁症啊，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有一些人他只是 for the sake of，他只想找人讲话，他没有想要听你讲。你要讲给他听，你那才叫无畏布施啊。他有一些人他根本不想你帮助他，他也不想你听他讲，他只是想找人听他说话。那个不叫无畏布施啊，那种你就自己要看一下你的情况，你有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听久了，你自己都脑子都有都心里都有病了，所以你做无畏布施的时候，你要量一量，你要掂一掂自己有多少斤两，如果这是 Beyond 你能负荷的，你就不要去做了，哦，这个你要自己知道，好。那个，我们在二十品再讲一点啊，因为我们二十品啊，这有两句话，那这两句话呢，必须啊是要放在一块儿讲，才有意思，才会听得懂它的含义啊。哪两句话呢？我跟你讲说，从十九开始，每一章节都简单不得了。 你看啊，须菩提，于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见否？那你看下一句呢？下一句是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否？一个是问佛，一个是问如来。这个佛啊，是问说可不可以具足色身见；如来呢，是问可不可以具足诸相见否？啊，就这两个，要放在一块儿讲。我们今天十九品稍微讲一点点。佛啊，这个佛一定知道是相用，对吧？那个如来呢，体性。啊，所以佛啊讲的比较是果报方面的，果报方面的，对啊，相用方面的，果报方面。那如来呢讲的比较是性德方面的，体性方面的啊，这个是体性方面、性德方面的，这个啊一定要先搞清楚啊。你看他那个文字，他不会乱翻啊，这个所以《金刚经》我们说那文字不可能乱翻，所以这地方你要把它仔细要看清楚，好。他问你啊，说这个佛啊，就问须菩提说，佛啊，可不可以什么样子来得见呢？具足色身，可不可以具足色身来得见？具足啊，其实在这整个《金刚经》里面，大家如果经文熟，你就会发现，其实佛有几个地方，就是这个经文有几个地方啊，曾经提到过。第一个地方啊，我跟大家提个醒，你翻到第五章。第五品是不是曾经讲过这个须菩提？你找一下，你找一下，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生相见如来否？记不记得？那是我们第一次提到，在经文里面第一次提到，问啊，须菩提是不是可以生相见如来？啊，这个地方你一定有印象，对不对？你把这个地方啊稍微做一个标记，因为你要把一路看过去，你才。那个会知道说，哎，他到底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在往前走，到底是怎么个走法？那这个地方是第一次啊，我们到时候来看。那第一次的时候啊，他是问什么？是不是可以生相见如来？那还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讲，第一次在讲是不是以生相见如来？我们说啊，这个生相啊，是指一切的相。那这个如来呢？是指法身一切的性，也就是说见相，是不是能够见性？我记得当时有讲过，就是说你不要把身相就一定把它想成是佛的身体，也没错。你是不是能够见佛的身体，就见到佛的法身？有很多地方就是这么解释的，这是比较狭隘，就是比较片面的解释方法。事实上，那个姜味浓有讲，他说你呀。就是指这个身相，可以指一切相，所有的一切相。你是不是见相？那这个法，这个如来呢，是指一切性，就是指法性、佛性。你见相是不是能够见性？这个是姜味浓当时说，哎，这样子的解释啊，见相是不是就可以见性了？啊，见佛的这个身相是不是就可以见佛的法性、佛性？但是不要用佛来解释太狭隘，我们就讲说见相是不是能够见性？这是第一次有在讨论性跟相中间的关系。那后来到第二次呢，是变成说是否可以32相见如来？我看那是第几品啊？32相见如来，是否有32相见？ 十三。 13是不是？等一下，我看到13，因为有时候我知道经文，可是我就忘了是第几品。我这个是没有品，13。对，13。想见如来，3000大千世界最后啊，对，最后13品的最后面，不着声相，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32相见如来否？32相，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32相啊，就是我们讲说80种好，32相就是佛的应化身。所以第一次啊是 in general 所有的相，那到了这个32相呢，是指佛的应化身。 32相啊，有各种相，那就是佛的应化身。他是总来讲说，哎，你看到佛的应化身的时候啊，佛的应化身也可以是人啊，也可以六道里面各种化身。其实他这个化身就是说，他来度凡夫，度我们这些人的时候，他用的是应化身。你度人啊，就要现人身啊。那你度这个地狱的恶鬼，你是不是要现恶鬼身？你没办法嘛。你也就应该恶鬼道的恶鬼，是不是叫现恶鬼身？没办法，你要变成他的同类啊，你才办法度化他。那啊，各种方法，他有的时候也是现菩萨像，不一定啦。反正他就是要来度化六道轮回里面众生的时候，他所现的叫应化身啊。所以13品，你看第五品告诉你一切相。到了第13品的时候呢，它比较 specific 讲的是应化身。好了，那到这一次呢，你猜猜看他讲的是什么？这一次啊，这个姜味浓说啊，因为有具足二字，你看如那个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佛，具足就是圆满的意思啊，非常圆满，完全具足，完全的圆满。那这种因为有具足二支，所以呢，它所代表的是什么？是它的报身。佛的法身跟报身啊，是完全的圆满。法身啊，是比较是德性德方面。那报身呢？报身比较是法身应该是无形无相啊。那报身是因为他又修慧又修福嘛，那个福报圆满就会有报身出来。这个应该以前讲过，有法身跟报身，对不对？佛其实是法身、报身、应身或化身，法报化、法报应三身完全具足，同时显现。哦，应化身是因为他当初在因地所发的愿力，所以他一定会有应化身，要度众生。法身跟报身呢？法身是因为他修慧、空性、证得佛性，那个法性、法身。那报身呢，是因为他修德福德，对吧？他的福德圆满，就会有报身出来。你只有法身是没有意义的嘛，谁也看不到你，一定是体性跟相用两个都有嘛。所以体性是法身，相用呢是报身。那这个报身呢，又分成自受用跟他受用。自己受用，哇，那圆满报身的须弥山王，记不记得？须弥山这么大，那就是他的报身。但也报身呢，也可以他受用。他在讲法给菩萨们听的时候，用的是报身，因为菩萨他还没有证得法身，他看不到，他也没有办法跟佛的法身互相交流，所以他有报身来那个讲法给菩萨们听。那些大菩萨们都是靠佛的报身，所以啊，这个具足色身讲的就是报身，讲的就是报身。好，那这个。须菩提，那个佛怎么问须菩提？他说：“佛啊，释迦牟尼佛说佛啊，就是佛的这个相啊，佛是不是佛就是果德上面的嘛，相用上面，到底佛啊是不是可以，你见到佛的报身啊，你是不是就佛是不是可以以报身得见？应该这样翻译成中文可能讲的比较好，佛是不是可以以报身得见，具足圆满的报身得见啊？”或者你见到佛的报身，算不算是见到佛的啊？这样子讲，须菩提怎么回答？他说不也，世尊。他是以否定的讲法，这个否定啊，也不见得是否定，他其实有点是这个不完全同意，但也并不见得一定就是把它否定掉。他说不也，世尊啊，怎么说？如来不应以色身见，这边很好玩哦。前面是问佛，他这边答的是如来。他说啊，这个佛是问他说，佛可不可以以报身得见？而须菩提呀，是答如来不应该以报身得见。这个问题跟回答的内容啊，这两个是很有意思的啊。第一个是问可不可以，第二个是问他回答是说不应该。佛问说，这个佛的身体。可不可以以色身得见？他的这个报身得见，须菩提是说，这个如来佛性啊，就真正的佛啊，其实是不应该以色身得见的。为什么呢？因为佛一般我们来讲就是相用，就是在俗谛大家所讲的这个佛。但事实上，须菩提觉得啊，真正的佛其实是佛性，而不是佛的身体。 啊，所以啊，佛性真正讲佛讲，应该讲的是大觉，这是须菩提的想法。真正讲的是体性上面，你有没有觉醒，有没有觉悟？那一个觉者啊，觉悟的情况之下，不应该啊是由色身得见的，并不是说他不能以色身得见哦。你不着相的时候，你见相就不妨碍你见性，但是他不应该是，最好是不应该啦，不应该只是以色身得见。你要能够真的明白，他后面有讲一句话：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报身是即非报身，是名报身。它即非是什么意思？从体性上来讲，它是当体即空，它不是一个真正的真实的东西呀、啊，它是虚妄的。它体性当体即空，它根本就是空性，它是缘起性空啊。哦，即非呢？那这是即非是名呢？但是它的确因缘具足的情况之下，在人世间呢、啊，显了那么一个相，也不见得人世间，就是在因缘具足的情况之下，它显了一个报身的相。但连报身呢、哦，你要记得，连报身都是因缘生灭的哦，它也是因缘具足显了那么一个报身啊。真正唯一的其实就是法性嘛，法性就是尽虚空遍法界。法性这个佛性或如来藏所投射出来、所显现出来的，它就是因缘生灭。只是佛啊，它的报身是随净缘、干净的缘分，那是圆满具足行大用，是妙用。而我们这些凡夫是随染缘，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这里。哎呀，这个消的这个随着业力啊，就是我们的生命轨迹就随着业力而走。啊，那也没什么大用妙用，就是天天能够这个活着不错了，能够不生病不错，能够有钱用不错了，然后也没做什么善事。那通常我以前啊，现在可能大家好一点，以前呢，这捐了一块呢，就心里挂念，那最好要得3块，那都不行啊，那最好要有好名声啊，最好所有人全世界都知道我做这个好事，那不行啊，现在大概不会了。所以呀，这一句就很有意思，他说。佛是不是可以以具足色身见呢？佛是不是可以以报身得见？须菩提说啊，这个佛啊，其实他的这个佛性，如来你可以把它当成佛性，那么前面的那个佛呢，你就把它想成佛的身体，后面如来的佛性啊，佛的身体啊，是不是可以具足色身见的报身，就是不是就算见到佛的样子了？须菩提是回答，佛性啊是不应该。报身得见的，因为佛的报身啊，也是当体即空，缘起性空，它只是因缘具足的情况显现了报身的相，但依旧是虚妄的。请问讲到这边，这一小段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啊，我们就再花5分钟时间把下面这一段讲完，我们下次可以复习这里啊，给你们回去稍微参一下。那么第二段他就讲须菩提喻云何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这个具足前面的具足色身啊是讲报身，没错，这边的具足诸相呢，因为有具足二字，所以还是报身。但是你说这两个报身差别在哪里？前面的具足色身啊，比较讲的是果德上面的，就是因为讲佛嘛。讲佛就是比较像是果德方面的、相用方面的，所以前面的报身比较是在讲相用，它的果德、果报之身。但后面呢，以如来的角度来看，所以它比较是具足诸相，比较要是性德。一个是果德，一个是性德。果德跟性德圆满呐、啊，才叫做这个报身。果德、性德啊，果德跟性德这两个应该。都懂得是什么意思的嘛？性德就比较偏这个体性方面的，性德圆满。另外是果呢，有一些功德出来，果德圆满，性德圆满。所以他就问说，如来是不是应该以具足诸相见？如来啊，就是这个性，这个是体性方面啊，佛性啊，以佛性来讲啊，是不是应该以圆满的圆满具足的性德，是不是就可以看出他的这个佛性了啊？但是呢？须菩提还是说，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就是你不该以果德来看他，也不应该以性德来看他啊，这些东西都不足以去讲这个大觉圆，这个圆觉大觉。其实 果德也好，性德也好，虽然一个方面偏重于果德，一个方面偏重于性德，但是这两个都是在讲报身啊。反正总之，他告诉你不能以报身啊，不应该以报身或任何的相或任何的形式来去看这个圆满的这个法身啊，法身无形无相，也不应该以各种形式，不管是报身也好。各种圆满的情况，果德的报身、性德的圆满的报身，或者各种角度去解析这个法身，其实都是不对的。法身是无法被解析的，空性是没有办法被分析的。净虚空遍法界这个东西，不是我们人类所能够去看、去分析的。啊，大概这一段所讲的是这个意思。我们下一堂课会讲得更仔细，现在先让你有一点点概念。所以你大概就知道说佛啊是比较讲的是果德，那如来呢讲体性方面比较讲的是性德，那具足色身啊是讲果报之身，那个果报圆满之身，那诸相呢具足诸相呢是性德圆满的报身，两个都是报身，只是以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报身，偏重的面相不同，但他真正要讲的啊，其实就是告诉你，我觉得有几个啦，一个就是你。这个法佛的法身啊，最后我们的圆满的那个如来藏是不能以任何角度去解析或去认识它，任何一个角度进去其实都是不对的。你就是以真正的去解析它，就是没有解析，没有看法，没有见，没有 judgment 的就是正见。什么是正见？没有知见谓之于正见，任何的知见都是邪见。你只要抓住这一个概念，这样就对了哦。其实这一两小段，我们下次还要再讲，稍微难一点，可是没有前面这么难。但是这个后面以后啊，简单的不得了，两堂课都可以把你后面全讲完。你要真的动作，就是你知道，你前面如果已经很熟，那两三堂课后面都能讲完。看我们讲的要多细。那这一段算是已经最后一个比较难的地方啊，哦。你只要把佛跟如来。果这个具足色身的具足诸相中间的差别，那能够搞清楚就行了。知道说不是不能以报身来看法身，而是不应该以报身来看法身。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有没有问题？So far，那个佛啊，先就释迦牟尼佛先问说佛一个佛是不是以报身得见，或者具足色身见？你知道为什么是具足色身啊？具足色身，我们一直讲它比较偏向于果报，它比较偏向于果德，对吧？因为凡夫啊，其实他就是以凡夫的角度，比较是以凡夫的角度来问事情。须菩提说，如来不应该以色具足色身见。那第二个啊，它有差哦。第二个，因为他已经讲出不应以具足色身见哦，所以佛又在问更深的问题哦。他没有同样的问题重复哦。他说如来可否以那如来可否以具足诸相见？前面我们所讲的具足色身是比较偏重于果德，果德就什么叫果德？果德就还是有结果，好像有很多比较是 solid 的功德的那样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具足诸相讲的是性德。性德就是一些比较没有办，不是一些 tangible 的，比较没有办法被看到，没有办法被实体化的。所以佛先问说，佛可不可以具足色身见？那须菩提已经讲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了。那这个时候佛再问，那如来可不可以具足诸相见？他是接下去的哦，他没有重复哦。须菩提就那佛再问说，好，不应以具足色身见，那可不可以具足诸相见？所以具足诸相是比较偏向于体性，那须菩提说具足诸相也不可以，也不应该。前面是果德，后面是性德，果德比较偏重于讲给谁听啊？比较偏重于像我讲给我们这种凡夫听的这一句话，而后面这一句话性德比较是讲给像那种偏重靠空到着到空里面去的二乘人听的，就是你也不能着重于果德，你也不应该只着重于性德。前面是偏重果德，后面是偏重性德，所以须菩提已经很厉害了嘛。先问佛，他已经跳到如来来了，right？那如来以果德，那佛就很厉害，就问说，那可不可以性德？也不行，也不应该。所以整个就圆满了，就这两段放在一起就圆满了。 雾是什么？不是，哇塞，你看到星星，什么看到什么什么，你平常看不到的什么奇异幻象，不是。正悟就是你当下就放下了，没有东西你放不下，那个东西就是正悟。你问你自己有没有正悟，我跟你讲，你就看看你自己有没有东西放不下。你一堆东西放不下，那肯定没正悟嘛。所有东西都能放下，你就正悟啦，就是这么回事啊。那六祖慧能，他那是顿悟，他当下顿悟，哇，知道所有一切全部缘起性空，根本当体就是如来藏。那全部了解那《楞严经》里面所讲的这些东西，那不用说了，他就是上等慧根，上等慧根就是顿悟。那它上面也有讲，每一个人的根性不太一样，佛法都一样。哦，如来藏都一样，佛法都一样，但是每一个人的根性不太一样，所以下等人呢，那我们这些人就是下等人，下等人有下等人的修法，就像楞严经学到后面你也知道，就是那个菩萨都跟阿难讲，他说你是下等人，那个佛跟阿难讲你是下等人，下等人有下等人的修法，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下等人要怎么修。所谓下等人，不是说你是卑贱之人，是说你的根性。你的慧根是属于下等，那我就告诉你，下等根性的人要怎么修才有办法修出来。从耳根入手，就是从你的耳朵这个耳根开始入手。但是它上面有写说，如果你是上等人，你是那种大根性的人，什么都可以入手，没有任何的差别。那慧能谈经里面也讲，他说如果你是下等人，你要渐修，慢慢慢慢的修。那你觉得慧能需要那个禅修吗？不用，他都当下证悟了，还禅什么修？我们可以当下顿悟吗？不行啊，那你就只好慢慢在那里禅修哦，慢慢的一点一点把这个功夫打结实了，就是这样打扎实了。但是他是告诉你，所有人的如来藏都一样，如来藏是什么？就是原来的状态，我们的那个原来清净光明的状态。被我们的贪嗔痴给束缚住了，那能够当下顿悟的那些人，我跟你讲，他的贪嗔痴本来就少，本来就是薄薄的一层，一下就被打开了。那我们那个是像水泥一样厚，你真的就是得长期累月那边拿了一个打洞机，那边打打打打打打打，终于裂开了，然后能够有一点点光明出来，你就接着修，接着修。所以为什么跟你讲说？最后，你可能念佛往生，因为你有两种嘛，一种是你回到六道轮回里面继续修嘛，但是你遥遥无期，你也很没把握，你下一辈子是不是还能当人？当了猪狗之后，就离这条路越来越远了。那你也有另外一种修法，就是说我先上西方极乐世界，我在那儿继续修，好歹我是在一个比较相对安逸的环境，然后但是又不是像天人那种放纵。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它是就是一个环境比较好，然后让你在里面可以努力修行的一个地方。好嘞，那我们 谢 差 谢 不 老 多 师。 了，本人也要出门了，那我们就12月，我看看下次是几号，4个礼拜以后看一下，12月28号，大家可以吗？你们的27号会不会要出去玩？那个时候是圣诞节。